别忘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李小燕，来自 VIP Kid。 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点的不快乐，我想最适合听听这首《往昔》，希望它能带你找回孩子般简单的快乐。 The past, wilt thou forget the happy hours which we buried in love's sweet bowers, heaping over their copses cold blossoms and leaves instead of mold. Blossoms which were the joys that fell, and leaves the hopes that yet remain. Forget the dead, the past. Oh yet, there are ghoststhat may take revenge for it. Memories that make the heart a tomb, regrets which glide through the spirit's gloom, and with gust whispers tell that joy once lost is pain. 往昔，你可会忘记那快乐的时刻，被我们在爱之停歇下埋没。对着那冰冷的尸体，我们铺了不是青苔，而是叶子和鲜花。呵，鲜花是失去的快乐，叶子是希望还依然留住。你可忘了那逝去的，它可有一丝幽灵会出来替它复仇，它有记忆会把心变为坟墓，还有悔恨溜进精神底浓雾，会对你阴沉的低声说，快乐一旦消失就是痛苦。 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李小燕为我们朗诵的雪莱的诗歌《往昔》。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 VIP Kid 家长微课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 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长城是北京城的一张名片。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您去过北京的哪些长城？北京地区的长城最早修建于什么时代？北京地区现在留存下来的最早的长城究竟有多少岁了？北京长城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打开文化之门，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之北京长城。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董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一位呢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北京长城的前世今生。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旅游，长城是一个地标性的目的地，一定要去长城看一看，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长城修建于历史上什么时代？有三个选项 ：A. 战国 ，B. 秦 ，C. 北齐。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长城修建于什么时代 ？A. 战国 ，B. 秦 ，C. 北齐。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今天就有机会获得三联书店出版的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刚才说到长城啊，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来过北京的长城，八达岭、居庸关、慕田峪啊，可能去过不同的长城。刚才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啊，王老师最早来咱们北京的长城去的是哪儿？ 八达岭，那还是96年的时候。 但那次旅行旅游，这个王老师就去了这个长城脚下的博物馆，对吧？ 对，这个是八达岭的长城博物馆。 对，我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的长城就是去了这个八达岭，但是没有像您一样啊，去了这个长城脚下的博物馆，只是登上去了，然后做了一个塑封的证书。 您那是哪年呢？ 哎呀，我想想啊，应该是94年吧。 啊， 94年已经有博物馆了。 又有博物馆了。 没有去。如果现在去的话，我一定会到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 八达岭的这个中国长城博物馆嘛，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还是收藏了很多有价值的这样的 文物。它基本上就是这种这个中国长城史的这样的一个陈列模式。就把历代长城都有很好的解说和文物陈设，就使得呢人们去看了一下八达岭长城，但是到博物馆以后，你对整个中国长城的发展史都会有，和整体上的这个历代长城的还有明代就叫万里长城其他的点的一些通过文物呢有所了解和认识。 对，从一个点到一个面一条线啊，都可以了解和认识。那我们要问问二位嘉宾了，就是北京地区的长城，我们知道长城春秋 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那北京地区的长城，最早我们这个地儿有长城是什么时候，什么朝代开始在北京修了？这和后来我们要说的就现存我们能看到的北京地区的长城其实是两个概念。 北京的长城呢，现在很多的人都介绍，就是说燕国的时候，就是战国时期嘛，就开始这北京就有长城，其实不是。就是在今天的，我们说的北京是今天的行政区划之内的北京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区划之内的北京境内的是没有燕长城的，就战国时期长城。但是呢，它燕国的都城在这儿啊，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整个的指挥中心，而且呢，它修建长城也是保卫这样的一个以我们北京这个燕国的都城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区域的安全嘛。所以说燕国的长城呢，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它是跟北京是有关系的。但整个燕国的长城呢，它还是在阴山的北面呢，先承德呀、赤峰啊，在那一条线上。 那在承德和赤峰的当年就是燕国留下来的长城，今天是个什么样子？ 那就都是遗址状态了，就是这个 遗址状态是个啥概念？ 就是还有石头的， 能看出来这儿曾经修过一道墙。 那能看到，就是蜿蜒曲折的一道墙的遗址是非常清晰的。在这个你现在在承德那一带有的那个燕国的墓葬，就是说他在城。那个墓葬考古报告都有，在发掘的时候啊，就是城边上的人埋着的那个墓啊，就是燕国的葬俗和一些器物。但是呢，再稍微远一点，那就是游牧民族的，这个东湖的那方面呢，就更浓了一点。 一墙之隔。 对，就是当然也是在城外的，埋在城外头啊。但他为什么围着这个小城周边埋的都是燕国的这些人？就是他是打过去以后啊，是派的驻军在那儿，他自然就把那个葬俗啊和那一些生活的物品的随葬啊，那就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 移风易俗了啊。那说到我们北京啊，就是现存的能够找到遗址的长城是什么时代修建的呢？ 现在北京现存的长城遗址呢，主要是北齐长城和明代长城。 明代长城我们都知道，现在去比如说军官啊什么看的都是明代的长城，八达岭也是啊。 是。 但是北齐的长城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样子了。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去感受一下这个北齐长城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采访对象，是昌平博物馆的原馆长，叫邢军，我们来听一下。 每天清晨，北京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从北京最东点的长城之上。这道巍峨的长城自古守卫着京城，在长城志中有这样的记述。文献记载，北京地区长城修筑始于战国，史记《匈奴列传》载，燕亦筑长城。按照史记中的记载，北京的长城是在战国时期由燕国修筑的。那时至今日，是否还能找到比秦长城更早的燕国长城呢？跟随昌平区方志办的修治人员，我们前往北部山区寻找古长城的痕迹。 现在我们来到这地方，叫北齐岭，这儿的北齐长城啊，遗存处位明显，所以你看我们脚下踩的就是北齐长城。 眼前这片碎石头也能被称为长城吗？ 这段长城，早期长城或者北齐长城，它的遗存长度在昌平地区有 23.5 公里长。我们看明长城都是一大块石头来垒砌的，而北齐长城呢都是就地取材。从我们脚下来看嘛，甭管它多宽多高，都是由很碎的石块来组成的，都是一种堆砌，谈不上垒了。 长城制的修制人员告诉我们，尽管制书中记录了燕长城，但如今根本找不到他们的痕迹。我们眼前的这片是北齐时期的长城。在长城制中记载，《资治通鉴》记北齐天宝六年六月，发夫180万筑长城，自幽州下口西至衡州900余里。 北齐是公元550年建立的，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个政权。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为了巩固北边的边防，防御西边的北周，下令修筑长城。《资治通鉴》中所说的幽州下口，就是今天的昌平南口。北齐经历了六位皇帝，总共不过28年，却用了20年的时间修筑长城。它的规模仅次于秦汉两朝的长城。北齐长城为什么鲜少出现在北京的山梁之上呢？ 这段北齐长城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有的地儿看不到呢？其实如果追溯起来呢，其实明长城是按照北齐长城的这个走向来建的，许多的路段都压在了北齐长城之上。但是这一段为什么能看见没有压上呢？明代长城从八达岭过来，这段内长城啊，到长峪城这个附近那段明长城啊，它拐弯了，它没有采用这段长城走向，所以这段长城保留下来了。 这段录音呢，来自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里是北京》啊，介绍了这个北齐长城。其实关于南北朝的历史，包括北齐这个朝代，很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从来好像没有捋得那么清晰过啊，因为那时候南北朝对峙，南北还都有齐。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北齐是在公元550年啊建立的，一共也在28年的这样一个国作，然后他有六个皇帝啊频繁的更替啊，然后他20年都在修长城，他把这个长城修长城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说那个历史时期 啊，就在北齐之前，北魏就开始修长城。 嗯， 就是他这个拓跋鲜卑嘛，他鲜卑实际上这个族群是哪儿来的呢？就是匈奴那个时候啊，灭东胡的时候，这个把东胡灭了以后呢，其实有一支东胡的族人呐、啊，就跑进大兴安岭了。 嗯， 那么他们在大兴安岭以后猫起来，原来也是个游牧民族啊，也是在大草原上放牧的。那进了大兴安岭以后，进了大山了以后，你怎么放牧、啊？就没法放牧了，就只能狩猎了，是吧？所以就变成一个狩猎的民族。那在这个魏晋之后的时候，然后呢，开始他们又重新再次走出大山，又重新成为游牧民族。然后在中原大乱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入住中原了嘛，形成了游牧民族第一次在北方作为这个农耕地区的统治者。 嗯， 那么他成为了一个定居政权，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之后呢，他就有了防御更北边游牧民族的需求了。 嗯， 就当时的柔然呢、啊，那么他实际上柔然那头那是纯游牧民族了啊，在更北边嘛。那他实际上呢，他作为一个定居的地区的统治者了，他也要保护定居地区的农耕地区的安全呢。这时候他才又有了修长城的需要。 嗯， 那么当然北魏的长城就更靠北了啊。那这个北齐的时候呢，他这个力量就已经不及北魏的那个力量了嘛，然后呢就向南收缩了，就到我们今天的燕山的这个南部这一条线上。 嗯， 北齐长城呢，就明代的长城的蓟镇基本上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所以个别的地方基本上长城沿线这些线这些地方每个县还断断续续都能找到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它不在一条山梁上，在这道山上，那明代修建的时候觉着啊，这道山这个太矮了， 嗯， 然后往更高的这条山梁上走一走，那就甩出来一段嘛。 哦、 凡是甩出来的一段一段的呢， 就 今天就能看到了。 嗯， 它这跟明代长城有一种打破关系，但大部分呢就都被明代的长城所覆盖了。 哦，那北齐长城啊，因为我们听众没有看到这个电视中拍摄的这个画面，看起来就是一条用石块垒起的那么一 它实际上 一个路、啊、 你今天看到的它已经坍塌了嘛、 嗯、 就成了那个石头堆了，石头梁了。其实人原来不是石头堆石头梁， 也是 原来对也是垒的，这只是它后来倒塌了嘛，倒塌了以后呢、 嗯、 这个另外也有很多的石头都被这个土覆盖了，也有的呢就被干别的用、运走了等等等等、 嗯、 所以它今天就成了一个倒塌。明代的长城有很多的段落也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倒塌的状态，也是成为一个石头梁，只是明代的长城呢它那个体量更大一些，石头堆就距现在时间近嘛， 对， 那它的石头堆显得更大一些。 对，而且我们去的长城往往是经过修缮已经向大众开放的长城，所以你可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那个野长城、残长城是个什么样子。 对，我们现在这些段落的长城呢，都是旅游景区的段落长城，都是非常重要的关口的，然后当时修建的都是，那就不是锚石了，都是料石， 对， 是吧， 就是经过切割的， 都是条石，都是砖垒砌的，所以说它就更雄伟嘛，更完整。 所谓的锚石就就地取材，什么形状的都可以往上垒，是吧。 这是说到了北齐长城，就是我们北京地区现存的最古老的长城，就是北齐长城，在公元550年出现的这个朝代啊。那这个朝代其实大家相对还比较陌生，我看网上说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昏庸残暴啊，这个淫乱，呵呵，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注重修长城啊？那个时候您刚才说到了啊，他可能相对定居下来，他有这种需求，就和真正的那个游牧民族需要建立一个秩序啊。那关于北齐您能多说几句吗？ 这个北齐啊，北齐的都城呢，它是在河北南部邯郸一带，河南安阳以北，它的都城是在那儿。然后呢，他把这个长城呢修建在，是吧，咱们北京这边。 嗯， 他呢是他修建长城呢，就是为了，是吧，构建一个他这个，实际上北齐嘛，对于咱们现在来看，是吧，它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 嗯， 刚才您提到了，是吧， 嗯， 对呀，这个南边呢，这个宋齐梁陈，它有南边的还有齐，是吧， 嗯， 北齐，对，它是非常短暂的。实际上它的修筑长城，它的这个工程量还是非常大的呢。 嗯， 这个在，是吧，曾经发180万民夫，这文献记载啊，是吧，来修筑长城，它的工程量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它这个政权对于它这个，是吧，稳定的需求是有多么的迫切。 对，这个本来这个国家就不是很大啊，然后也不是朝代也不是很长，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人力物力在修建长城。那可以说北京地区主要的长城修建就集中在北齐和明这两个朝代。 对，明代的长城呢，在北京周边的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明朝它绝大部分的时间这是都城嘛， 天子守国门， 京都啊， 嗯 啊，那么这个京师这一带，它为了保卫它的都城嘛，其实它的重要，我们说燕国的时候呢，这也是都城，是吧？ 嗯， 那么呢，它在北边修长城呢，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保护都城的关系和这个战略地缘关系。那实际上明代的时候，它作为都城啊，特别是到这个正统年间正式迁都那以后，那这一块就更是。就是把这个定成都城哈，那实际上是永乐年间的时候呢，整个政治中心已经移过来了。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这个关沟，这条沟为什么这个防御这么严密啊？就是只要打进关沟，肯定就兵临城下了嘛。包括山海关，只要进了山海关，就没有那个非常险要的可以阻挡敌人进攻的，就肯定是长驱直入，就一下就到那北京城下。 嗯， 其实它几面都是的，你西山永定河，我们也讲文化带哈， 嗯， 其实这样的一条文化带过了西山，那从太行山过来嘛，那你实际上也是马上就兵临北京城下了。 嗯， 所以北京城的这样的一个保卫，整个长城明代的时候呢，它蓟镇、仓镇、珍宝镇，包括我们说的这仓镇外头，八达岭外头，我们现在看到那道土墙， 嗯， 那道土墙实际上它就已经属于宣府镇了。它不仅仅是从延庆这个赤城往宣化张家口去的那道外长城是宣府镇，实际上是它紧邻着今天的这个八达岭外头那道墙就已经是宣府镇了。现在在小张家口的那个村里头，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就是有一块石碑，上的非常清晰的记录着，就是它是实际上是已经属于宣府镇了，就整个这一段长城。那么它实际上为什么在北边这么短的距离内，然后这个就是仓镇，然后宣府镇的第一道防线，宣府镇的外长城防线这么密集的一个防御，就是为了保证它的京师的安全， 拱卫京师， 对 啊， 安全。 嗯，它有一个防御的纵深啊，你打不透。对，那我们北京地区的长城大概有多长？这个有统计数字吗？就北京地区的长城。 北京地区的长城呢，这个咱们国家组织了长城资源调查，有一个统计数字，北京地区的长城的长度呢是573公里。 573公里、啊， 哎，也是很长的。 嗯，其实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天啊，就说到这个万里长城有多长，我们还给大家几个选项 ：A 啊，这个1万公里 ；B 小于1万公里 ；C 就是2万公里啊。 这个573公里啊，是说的今天还有遗址的， 嗯， 有遗址遗存的，就是他这次国家长城资源调查认定的数字呢，是依据现在的这个遗址遗存，当然有好的，有较好的，有差的，较差的，有消失的啊， 嗯， 已经无的就是地面已经没有建筑，没有 遗址，看不出来了， 对， 嗯， 但地面没有遗址了，不能说地下没有哈，所以说那个地方也得保护，哦，不是说那个地面什么也没有了就不保护了，在他长城走的路下，其实地下的那个就更重要，要没有地下的这个遗存的话，那你这万里长城怎么连起来， 对， 就更不知道了， 断了啊， 所以说它的保护呢，这个整个全线都是保护的， 嗯， 但是有很长的，那在地面没有建筑遗存呢，就不包括在这个573里头了，573只是有建筑遗存的， 哦，嗯，那我们可以把那几个数字再和我们听众朋友重复一下啊，就是中国的长城究竟有多长， 中国历代长城呢是就国家文物局2012年公布的这个长城资源调查数字呢，是21196公里。 这是有遗存的。 对，这就是建筑遗存，就是今天有遗存的， 嗯， 是 2万多公里。 对，2万多公里。 嗯 嗯。那么在全国呢，15个省的404个县， 嗯， 有长城。 嗯，那明长城有多长？ 明长城呢，国家公布的数字呢是8851.8公里。 嗯。我们长城学会还有 T 恤是吧 ？T 恤上有数字啊，可以淘到，就知道到底有多长呢，就能记得住了啊。节目开始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在我们的聊天中，显现出来了。就是我们北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长城修建于什么时代？那就是北齐。 北齐， 啊， 对， 就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的。 其实就说。北京境内的长城呢，就是在北齐之前呢，其实北魏的时候呢，就在今天的门头沟那带，就是它的这个吉上塞围就有一段长城，但是今天呢，现在已经找不到遗址了啊， 哦， 在门头沟呢有一个摩崖石刻，上头在山崖上就记录着是什么什么时间多少人在这儿做这个事儿，所以有一个摩崖石刻证明这一块是有长城的，但今天已经没有这个遗址可寻了。 对，其实你要说来北京去看明长城，这个很多很多，但是你说要北齐的长城，这就不大好找了。但是我们这儿也有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昌平啊，去门头沟去感受一下更古老的长城带给我们的魅力。 怀柔、密云全都有， 全都有哈，啊，但是得找一找，是吧？就我去看齐长城这个。 哎，北京出了一套书，就是这个《长城巨北》，里头各个县都对它那个长城都有图的。 下半时段让董老师给介绍一下，一会儿见。 17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aoy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董老师说，哎呀，其实好多地儿都有，那是董老师，我要去了我就不知道哪儿呢，我可能都站在上面，可是我不知道那是北齐的长城。节目的上半时段您说有一本书啊，它介绍了这个具体的地点， 对，北京出版社出的呢，叫《长城巨北》，它总共是七本，这一套书啊是七本。 长城巨北的巨北是哪个巨北？ 就是这个雄巨。 哦哦，巨北，嗯。 那么这套书呢，就是第一本是综合，就整个北京长城的介绍。 嗯。 剩下的呢，就是每个县区啊一本，就是北京六个县区有长城嘛。 嗯。 就是从平谷、密云，然后昌平、延庆、 怀柔、 门头沟， 嗯 啊，这样的。它六个县区有长城，每个县区一本，在这里头呢，它对于历史啊、文化呀、啊、和它境内的那个长城的介绍都非常的详细。 就是对，刚才而且董老师也说了，因为明长城是在北齐长城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它是甩出去一段， 对， 所以它和明长城距离并不远， 它都会离开明长城很远，基本上就都是连着的，就是你站到这儿，它甩出那段，它肯定就跟它相交着呢。 哦， 所以说你就能看到，都是在明长城上基本能看到。 那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八达岭古长城旁边，曾经有一道， 对啊，那也是北齐长城。 你看我们同去的啊。我们的同僚，我们的同事，然后就说，哎，这是秦朝的长城，你们看。其实不是，那就是应该是北齐留下来的。它就是在那个明长城的旁边有那么一道啊，就是石头的，你能看出来那是曾经是一道墙，北齐的长城哈。嗯。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聊聊啊，因为长城是修在山上的，那我们北京周边的两座非常非常有名的山脉，也是长城这个在上面蜿蜒曲折行走的山脉，就是燕山和太行山啊。这个长城的修建和这两座山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是这样的，这个北京嘛，北京这边呢，它有一个地理方面的名词叫做北京湾。北京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北京的东北方向，北京的北边这是燕山山脉， 嗯， 北京的西边呢是这个太行山山脉。那么这两座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名山呢，正好呢，这个就像这个太师椅的椅背一样，把这个北京城啊，哎，给护卫起来了。 嗯， 那么这个就像一个港湾里边，北京城呢就像一个航船停在港湾里边，而这个长城呢，它正好修建在这个哎。这个山上，在北京的东北方向北边和西边，哎，守卫了这个北京，就这两座山和长城和北京城，是吧？是这样一个关系。 对，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夹角哈，嗯，就像那个椅子背一样。 是。 那其实也有人说过啊，就是北京这个地区特别特别的特殊啊，它是长城和大运河的一个交汇的点。 对啊，长城大运河和西山嘛，现在西山永定河，其实最早的时候定的时候叫西山文化带， 那 后来以后多少次开会我们也提意见哈，其他的专家也提意见，就说你运河呢是一个线性的，长城是个线性的，然后你西山呢只是这么一个 点了， 对，一个点嘛，顶多算一个小面哈，那实际上呢它还不能整个把西部的文化呢整个涵盖住，所以说后来又加上呢像西山，加上永定河，永定河才能带真正能 流域了， 它这样一个流域呢才能代表着这个西山的这样一个文化特色。但是因为先有西山文化带了嘛，这个再给它改成永定河文化带呢也觉得这个不严肃，你这个市里头都定了哈，那么把这个永定河加到西山前头去呢也觉得这个 不太对、 然后就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嘛。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呢，永定河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文化特征，那比西山所能代表，西山你还是个皇家园林的这样一个概念下，就是他对这个整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的所包含呢远远的不够啊，远远的不够。那么太行山，刚才讲太行山和燕山这两道山脉，其实这两道山脉是中国不仅仅是在北京啊，整个中国长城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两道山脉。那么实际上长城呢大致的走向呢它是东西走向，不管内外长城啊，虽然有些这个方向的变动 交错， 它整个大的方向呢是东西走，是吧？原来我们说这个东起鸭绿江也好，东起山海关也好，然后西至嘉峪关，其实大致的走向是东西走向。那么只有太行山山脉的这个长城啊，长城它才整个甩过来呢是一个南北向的，但是在北京境内的这个太行山山脉呢它也有这个东西向的。 我们说这两大山脉在北京在哪儿分开的，相交的呢，就是关沟。 哦， 就是八达岭军官这条关沟啊，这条关沟为什么形成北京北边的一个大通道啊？就是它这是两大山脉的一个交汇点。 嗯， 那么交汇点相对来说呢，它是在这个两大山脉里头，它就变成相对这个地方呢，这个就要平坦一些嘛，就要低矮一些， 对， 所以它就形成这样一条沟盘着过来的这条沟。那这块呢，它是从这个关沟向西呢，就是这个太行山山脉了。 嗯， 从关沟向东呢，就是燕山山脉了。所以在这个两个山脉上，基本上啊，这两大山脉上完整的都有长城。 嗯，因为这是拱卫京都自然的两座山脉。那利用天然的屏障，一定要把制高点都占上，所以都有长城。 因为它北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北京湾呢，其实北京湾就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的冲击平原。 嗯， 我们讲这个永定河呢是北京的母亲河，为什么叫母亲河呀？是吧？为什么叫？但这个人家潮白河也有意见了哈，说这个我们也为你这个北京平原的这个大的冲击平原。积淀， 我怎么没有成 mother 啊？ 实际上也是哈。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几百万年来，这个有时候三百多万年的，有时候五百多万年的。然后就是这道河呀，那么把山上的大量的这个风化物、沙石、土啊，就冲下来了。 嗯， 然后才形成的我们今天生活的这块土地。原来你这没这块土地是吧？那么就是它不仅是我们。人的这个母亲河是这块整个这块土地的 冲击平原哈， 母亲河，所以对整个北京湾就是这几大河流的冲击平原，当然是以这个永定河 为主 啊，它是这个流量最大的嘛。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潮白河，它潮白河和白河从不同的关口进来，然后在这个密云这会儿汇集了以后呢，再往下就叫潮白河了嘛。那么它这个冲击不但冲击了以后呢，后来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这生活呢，也是在吃着这些水，用着这些水。那么很多的河流呢也形成航运哈，像永定河啊，这航运，包括这个南运河、北运河，这个特别是北运河的这个水，其实永定河的水最后汇集到北运河，它也成了运河的一个重要的补充了。 任何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啊，那永定河其实对于北京城，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区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永定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北京这座城的母亲河。 现在北京这块在做三个文化带的时候，在谈永定河的时候啊，主要还是在谈官厅水库往下的这一段，在北京境内这段永定河，其实这样的一个理解是不对的，至少是对，是这个不完整的。那么这个流域永定河流域呢，它实际上是六百多公里的整个的流域，它是一体的。它在这样的一个流域里头，与长城的关系，其实我们说河流与长城的关系肯定非常的密切嘛，就是凡是能走水的地方，肯定就能走人、走车马，是吧？ 对， 特别是走马啊。那么实际上是封堵着这些能走水的这些关口呢，它实际上也是在封堵着这个通道嘛。 嗯， 通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永定河呢，就与长城整个中国的长城发生关系啊，最密切的关系当然是黄河了嘛。但这是一国家的一条河流啊，那么。永定河呢，它是个地域性的河流嘛，在地域性的河流当中，在全国那就非常非常的河多的河与长城有关系嘛，但只有永定河这样的一条特殊的河，它从它的发源开始，就是上游啊，到中游到下游一直伴随着长城，就是它从长城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一直盘着长城走，所以说从山西的宁武关开始嘛，那么。出来了以后，永定河就这条主河流啊，那它的流域辐射出去的那些支流，那就更多了哈。整个在这样一个地域，所以它是整个的这个长城地区当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的一个大舞台。那么我们今天在谈永定河的时候，实际上放到这样的一个 大的视野 下去，我们在解读永定河，而不能仅仅是官厅水库往下的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到康熙年间嘛，他这个修了这个河水治理的时候，然后才给命名的永定河嘛。在隋唐的时候，这整个这条河是叫桑安河。那整个桑安河流到明代的时候，那这条河叫浑河。那其实它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经常的发水嘛、 嗯、 那么给这个区域其实也除了带来方便了带来了水以外呢它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包括我们前几年不还在山上发洪水把那么多的车都给淹到那个高速上、 嗯、 也还有那么多的人受到伤害是吧、 嗯、 失踪的也好这个被冲走的也好，其实你可今天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高发达的这个社会状况下还能给人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 嗯、 那你可见在过去 生产力低下的时候 它真正的这个发威的时候那肯定也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嗯、 但是呢它不发威的时候不泛滥的时候呢它又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生活的保障是吧、 嗯、 航运也好啊这个什么，但它也正是它有这么大的威力才能从山上出来这么多的泥沙石头是吧把这样的一个平原堆积起来。 嗯，这是我们在说永定河长城啊，永定河这条特殊的河流对于北京的意义，然后它和长城文化带这种相依相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啊。其实我们知道北京的水域有很多啊，比如说大家这周末的时候就去了潮白河，去温榆河、居河，还有拒马河，还有永定河啊。很多水系其实都和长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刚才董老师也说过了啊，我们觉得高山可以阻挡敌人，其实如果水路我们没有管理好的话，这个敌人也会从这里过来啊。 对呀、啊、对呀、啊 嗯、 你像这个温榆河呀，它实际上现在这界定成温榆河是运河的源头嘛，上游，就是说在三个文化带当中，昌平是这三个文化带都有的啊，这样的一个点嘛，因为它太行山总是分开的，就是西山它有是吧，那么温榆河呢就发源于长城脚下嘛，它就发源于长城脚下，所以说呢它跟这个运河呢直接接上了，然后运河它也有，那长城昌平就更有了。刚才邢军讲的不管是北齐长城还是明代的长城，包括居庸关在中国万里长城当中那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哈，那三关之首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它这个地方都有。那么温榆河你想它是直接跟运河连着的，它是作为运河的北端嘛直接联系的，像潮白河那个白河呢是从独石口进来的，从草原流经独石口，就是赤城北这个独石口，那么延庆的西边的，那么流进来以后呢流经到延庆，然后拐回来到密云，跟从古北口进来的潮河相交，完了形成的潮白河嘛。那古北口的这个潮河你看大家可能去过古北口的朋友非常的多哈，也知道古北口有一座非常典型的敌楼叫姊妹楼， 嗯， 对吧， 咱以前说过啊， 对， 嗯， 姊妹楼呢一高一矮哈，咱以前说过，但是它为什么在河边要建这么一座一高一矮的敌楼啊，其实它这一高一矮的敌楼过去它是这河防的一个桥头堡，这块在原来的时候有个这个叫城桥，就直接是在跨河的，那么高的这个敌楼呢实际上它是防的是城面上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防御， 嗯， 那么低的那个敌楼防的是水面上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所以它形成了 对这种 高低错落的这样的一个 高低的这种防御的纵深， 因为它既有高的防御需要也有低的防御需要嘛， 嗯， 所以姊妹楼今天呢它整个河防的这样的一个墙体都已经没了嘛， 嗯， 所以说他就孤零零的一座姊妹楼在那儿时候呢好像是只是为了好看，其实他不是为了好看，当时是有使用功能的。 对，他作为防御工事啊他首先是有实用功能的。嗯，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孤立的去看它你也许很难把它看懂。但如果你能把这个点放到一个面里的啊整个把它穿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有啊，它出现在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说到北京的长城，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包括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去的八达岭长城，嗯，然后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拍婚纱照都会去这个长城上拍啊，那种老墙的感受，那种夕阳下的那种残城墙的那种感觉，包括拍电影啊，张艺谋前一段也拍了这个长城的电影啊，而且我们在《非诚勿扰二》里头也有这个关于长城的这样一个片段，我们可以听一下啊。 秦奋已经不年轻了，北京话苍孙，苍孙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和笑笑不同，在结婚这件事儿， 他是希望尽快把生米煮成熟饭。为此，他特意选择了慕田峪尝尝，决定在那里向笑笑正式求婚。 你起来，你实在的行吗？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61的嘛。 你都61了。 61年生的。 这是电影中出现的一个片段啊，在慕田峪拍的，很美，夕阳下啊，这一个中年油腻男向一个女孩求婚啊，长跪不起，然后他就是在一个敌楼里头啊，上面的这个墙体的部分已经完全没有了啊，就是这样一个城堡里头，他向他求婚。 对，他在那个地方其实挺有意义的，就是说求婚呢，因为长城嘛。长城它是很久远的，很坚实的，是吧？ 对， 这么一个寓意。那你在那儿求婚是吧？象征着你的是吧？这个有婚姻长长久久是吧？很结实。 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大家都是长城。 在山海关有一块城砖呢，就是在修我们就修老龙头的时候，发现的一块城砖，上头有“永固”两个字。 哦， 永固啊，就永远坚固，这个这样的两个字。后来我们把这个城砖专门做的那个。就是下关的那个沱茶，我们做成一个茶馆，茶砖呢，就非常的受欢迎，在个河北省这个被评为那个旅游产品优秀奖，他的那个旅游大会，省长作为礼品送给各国代表团的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就是永固两个字。 对，也许是江山永固啊，但是这城砖上展现的就是永固啊。 对呀、 啊，所以长城一直都在那里啊。我觉得董老师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啊。他说，无论你觉得长城伟大也好，或者说你觉得其实它只不过是一道墙也好，前提是你真的去走进它，了解它啊，了解它之后你才可以去评论它。关于长城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们节目的最后用一点时间揭晓一下答案，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少数民族是哪个少数民族呢？ 是鲜卑族， 鲜卑族， 拓跋鲜卑， 就是北魏时期啊。刚才已经解释了，他其实已经入主中原，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农耕文化的代表，所以他也修筑长城啊。 他还不能说是农耕文化的代表，其实他是农耕地区的统治者，是吧？然后呢，他就融入了农耕文化， 对， 他就逐渐的， 他面对游牧民族了，所以他要修了啊。关于长城，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和大家聊。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也要恭喜依然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啊！依然一会儿把电话发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巨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C'est vraiment,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北广购物年终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三重好礼相送，就在北广购物年终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